之后，化解乌克兰危机重要一员。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话：特朗普嘅行动危害国家安全同美国选举制度尊严，因此决定对佢正式展开弹劾调查。特朗普一直否认指控。天气方面，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嘅相对湿度降至60%以下。喺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娜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系1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局部地区有烟霞，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啦，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老围对开的第二三线咧，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不过车龙咧待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元洲仔交汇处。咁就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老围的第二三线曾经有意外，虽然清理好，而家车龙都排到近元洲仔交汇处噶。咁另外提翻大家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啦，咁喺沙岭咧，直至到下午嘅6点。由罗湖火车站通往罗湖道的边境禁区都是会暂时开放。另外沙岭道以及是罗湖道近住敏感洞路的交界是会临时封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最主要去尖沙咀那边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学园街。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咁而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多，龙尾喇沙利道；窝打路道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来回方向都系车多繁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车龙排到近松屋村；喺新界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龙尾去到银影路。最后道路安全要就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计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作为警队的一份子，无论在工作上遇到多困难，我们都会不偏不倚执行职务。 即使查案搜证的过程好像大海捞针，我们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线索。 有市民的支持和协助，我们会继续勇敢无惧维护法纪，携手灭罪，守护香港。举报罪案请致电警察热线2527-7177。 Give me five， 乜都有，你想听啲咩啊？ 我想笑啊！ 有咩游戏介绍俾我哋玩呢？ 和平精英 玩咩先？ 格斗 game， 格斗 game， 即系打 赢就和平啦。 佢系咪叫原和平精英啊？ 系 系啊！ 点啊？够唔够开心啊？ 哇，好笑到呢，仲有冇多啲啊？ 有，听晒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天怡、子豪、歌盛 ，Give me five。 如果要在荒山野岭那里逗留几日，你会不会带一陪你呢？ 会，他个人讲嘢都挺好笑。如果是在这里的时候，我应该不会那么闷的。 Hello， 我是 Bonnie 姚贤恩。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性，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天丹情怀，余建明。 逢星期五晚咧就有明明余建明喺度为大家咧播一啲经典嘅英文金曲嘅。难忘今日嘅特别嘅日子，亦都难忘我哋一啲嘅故人啊。 逢星期五晚上八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恬淡情怀，余建明。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下昼时间两点十分啊，播一报天气先啦，唔该。 而家香港电台室外气温摄氏32度，湿度59%。而呢个紫外线指数咧就系6嘅，咁系属于高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方面咧，大致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局部地区有烟霞，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咧未来数日系会大致天晴嘅。 哎呀，監製，我哋通常係淨係報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同埋紫外線指數嘅。 啊，哦，咁啊， 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咧係七同埋高嘅，唔係七同埋九嘅，咁啊強度係屬於高或者甚高。 七至到九， 七至到九係屬於高或者甚高嘅，而紫外線指數係六，強度屬於高嘅。好，今日咧波盛繼續請病假啦。 系啊， 连续第三天，咁啊，我哋有 好令人担心啊，佢嘅状况喺呢度都希望所有嘅朋友啦，即系注意翻身体，转天气嘅时候咧，即系我之前都有少少钳钳噶，系啦、 啊。诶、哎，我把声都 系啦，系啦，咁啊，但系已经接近康复噶啦，咁啊，大家都要保重身子，同埋真系。戴翻件薄褸啦，係時候。 係，我哋今日咧嚟幫手頂班嘅，有我哋嘅監製 Finson 梁學希啦，咁啊，亦都係改詞換代嘅 Finson 嚟噶。 係啦，咁唔知今朝你有冇聽改詞？ 梗係有啦。 喂，真係啱你啊，講剪頭髮噶。 我集集都有聽嘅，以前做完知識會社之後。 嗱，咁啊講翻， 自從唔使咁早起身就冇再聽過。 講翻我有少少嘅不滿嘅，咁就係、是、次次。代親任何嘅人班咧，都梗係見唔到個女嘉賓嘅。 嗱，好簡單嘅啫，我 即係強烈要求。 嗱，咁樣嚟緊幾個咧約咗訪問嘅， 係 咁你有興趣可以落嚟一齊做嘅。 三 男一女， 唔係唔使打個招呼得㗎啦。 OK， 你有冇話對於咩類型嘅女嘉賓係有興趣咧？ 嗱，即係今日擲偶條件啊！ 嗱，我先从一个外貌上噶啦，你知道我哋从外貌出发噶啦。今日嘅嘉宾 Bonnie U 咧，睇咗相啦， 嗯， 身材丰满啦， 嗯， 呢一 type O 唔 OK 先？ 其实我系需要一个好人。 OK， 个意思系 由内至外都系一个好好嘅人。 嗱，我哋先从一个外貌嚟理解先。你有冇话喜欢咩外形嘅女仔咧？嗱，我一定系眼大嘅。即系啲女有啲眼细嘅女孩子都靓噶嘛， 系 虽然我觉得少啲啦，但我眼 细 系啦，眼细嗰啲我觉得唔得嘅，即系茉莉嗰啲我唔得嘅，茉莉靓啦，但我唔得嘅， 嗯， 咁你嘅外貌嘅条件系咩咧？ 最好长头发 系， 咁但系咧我发觉到咧， 即系你系唔得嘅， 一定要长头发 ，OK， 系，因为有嗰种。哇，好飘逸嘅感觉咧，其实我觉得好靓嘅，即系尤其是你，譬如你同佢喺 男女都系 女嘅 ，OK， 嗯，因為你呢一只我见到你喺度拨头发咧唔得 ，OK， 系啦，真系对唔住啦 ，OK， 长头发 系， 有冇话要咩颜色先？ 唔好系嗰啲唔 natural 嘅颜色咯，即系如果你系平时会出现喺一个人类嘅头壳嘅颜色我都 OK 嘅，即系如果你话突然间整个紫色啊、绿色呢啲卡通片嗰啲咧，嗰啲我就麻麻地嘅。 如果漂到系好似啲 MK 妹嘅嗰种粉红色咧， 咁喺 地球上唔同种族嘅人里面系冇粉红色头发嘅人， 所以你系唔得嘅， 唔得嘅。 OK， 我同你调翻转， 你系好中意卡通系嘅颜色嘅。 嗱，有段时间咧睇片咧，就专睇一啲咧欧美嗰啲咧，佢漂到系个头有少少粉粉地粉红色嘅。 嗯。 咁佢未到卡通片嗰种咁夸嘅，因为其实你漂嘅话，你个染上去之后，你其实你加埋你本身头发嘅深色嘅话，其实你好难可以漂到嗰种粉红㗎嘛。 唔係，因为我以前有我冇漂嗰啲色，但即係因为以前我有染发呢嘅习惯啦。咁我係觉得好伤㗎嗰件事。即係如果嗰位女孩子因为我个人嘅喜好而走去咁样整个头呢，即系我唔忍心噶，我觉得伤嘅。 Okay， 你从一个护理嘅角度去睇呢件事， 系 OK。但你自己嘅审美观都系喜欢一啲 natural 嘅色嘅，即系 let's say 深黑色啊， 深黑色啊，啡色啊，金色，即系太金唔得咯。High light 我可以咯，你全头金我都接受唔到。 如果外国人又唔同讲法啦，系咪啊？ 咁人哋天生系咁嘅，咁你又唔可以话喂，你不如你染翻只黑色啊，咁样唔得噶。 如果涉谷系嘅嗰种。是不是涉谷呢，即是成身好听嘅，即是他那种的肤色是晒到晒到好深色，然后他们咪好轻的头发。你 OK 呢？ 不 OK。 OK。个原因是由于他的不是品种，即是他的种族是不应该出现金色，那你就觉得不应该。 不是，因为我都是觉得好伤咯、哦、是啊，都是那样东西嘛。因为你那些你是牵涉到要可能漂几次才做到那个效果。 是。 这样咯。 因为我就有问过我另一半嘅，我话做咩你唔漂粉红色？ 系， 因为我几中意啲粉红色头嘅，即系有嗰种 fantasy 喺度啦。即系如果你有睇《海贼王》嘅话咧，入边有个系粉红色头咧，我系最中意嘅。OK， 啊，你唔系中意橙色头嗰个咩？ 我唔系噶，我唔系噶。 哦，竟然啊！ 我唔嗱，橙色头嗰、那个即系阿 Nami 咧，就纯粹大家 焦点 就喺个 唔喺个头度啦， 唔喺个头度啦， 系 啦，喺佢嘅身材嗰度啦。 嗯， 但咧我嘅焦点咧系喺对眼。同埋嗰个叫做粉红色头发嗰度，有个叫幽灵公主，你有冇睇啊 ？Perona 啊， 咁佢对眼系好圆好大嘅。 嗱，好啦，咁我拆开少少啦，问翻你啦，大眼仔得唔得？定系大眼仔对于你嚟讲系必要啊？跟住再嚟就系、 是、大眼仔系意思系 大嗰啲大眼仔嘅 con 啦，或者系 color con。 嗱，我首先要求佢本身对眼要大先， 唔系如果睇唔到系嘛？ 即如果你本身对眼系细，你再戴大眼框咧，个效果系唔好睇嘅，我觉得。 嗯。 你本身对眼大，再戴大眼仔咧，系 OK 嘅。 系。 我唯一有一次接受唔到系咩咧？就系嗰阵时佢喺呢个嘅Halloween， 咁然后戴咗一对咧白色嘅大眼仔。 哇！唔得啊，好惊啊！ 咁我头半个钟都接受唔到嘅。 因为你好似你望唔到个焦点咁样嘛，系嘛？你望埋，我系咪望紧你咧？即系你同人讲嘢，你会望住人对眼噶嘛？ 系啦，你睇唔到佢嘅瞳孔喺边嘅。 嗯。 咁然后佢简单地半个钟之后，佢抛低咗一句。 嗯。 你当我日向巢田嚟睇就差唔多啦，即火影忍者嘅白眼。 咁我就巢皮。 系，咁我就开始接受到啦。 系。 咁所以嗱，我嘅择偶条件就大眼啦，你就系长头发啦，性格上呢？ 性格上以前咧嗱，即系随住年纪都系对唔住我同你有一段距离啦。 系， 但系真系原来随住年纪系有转变嘅，唔关你事，好直接啊，唔关你事， 错你唔到添， 唔关你事，大过你啦，总之大过你生你唔出 啊， 冇 ，OK， 即系未到十年嘅， 咩啊？一个跨系十二年， 咁到十年未啊？ 我冇计过 ，OK， 亦都唔需要，唔想计啦，啊 ，OK， 嗱。 Okay。 以前我会觉得咧最好嗰个就系小鸟依人啦、啊，有一段时间，跟住后来就发觉，咦唔系，调翻转，如果嗰个人系有啲主见，有少少强势咧，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嚟。 M 底嚟嘅你 咩话？ 你系咪 M 底啊？ 即系 被虐倾向嘅？ 不是。嗱， 咁点解要强势咧？ 因为有阵时咧，我好怕嗱，我系一个咧好需要戴头盔嘅人嚟嘅， 系， 即系如果我做错决定俾人怨咧，我就最唔即系觉得最唔理想噶啦。咁如果嗰个人强势少少，譬如我就 系 简单如讲去食饭食乜，咁如果我话喂食咩啊，唔紧要啦，你话事啦，咁跟住我话咗事之后，然之后佢可能食完唔开心或者难食，咁个责任就喺我度啦嘛。 咁但如果佢话事嘅话，个责任就喺佢嗰度啦。 系啦，咁因为其实我对食嘢我系冇所谓嘅。 咁、okay, 你有冇对过女上司有幻想啊？ 唔会噶、哦。 咁女上司都强势噶。 你有冇听到我话少少强势，少少啫？嗱，唔同噶吓、啊 okay, 有分别嘅。 因为之前嗰几个好强势。 我唔参与你呢啲讨论，系啦。咁其实讲真句嗱。因为有阵时候另外一个角度睇呢，即係之前我曾经有一个对象啦，即係唔係即係最后冇发展到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是、所有嘢都要我话事。所有嘢都话出嚟好唔好啊，嗯冇所谓啦，你觉得出嚟咪出嚟囉，我好啊咁出嚟啦。睇戏定食饭啊，冇所谓啦，你鍾意啦，即係所有嘢都要我决定。 OK， 即系呢样嘢我就好憎。 如果佢嗰种嘅强势，其实某程度上系刁蛮嘅，但系佢只系少少嘅啫。 嗱，如果肯听， 因为有主见同埋刁蛮系两样嘢嚟噶嘛。 刁蛮即系礼横啊嘛。 系系，但佢唔系下下嚟嘅，佢有时系会嘅。 咁我觉得 OK 嘅。 即系其实系个程度上啫。 系啦，即系如果你话系好极致嘅嗰啲。刁蛮咧，即系嗰啲我哋叫做 公主病啦， 罹患呢个公主癌嗰啲咧，咁就即系 sorry 啦，即系朋友都问水啦，唔好讲话女朋友啦， 系 啦，咁样样咯，咁但系即系整体嚟讲，我觉得如果可以，呢个世界其实冇咁理想嘅、嗯，即系我有阵时我自己都喺度思考，即系近排我都有思考呢个问题嘅，好坦白讲句，就系、是、好细个我都已经听过人讲啦，若要人似我，除非两个我啊嘛。即系呢句嘅说话就系话， oh. 喂，其实同自己最夹嘅会系边个呢？自己咯。咁所以你其实你好难去要求一个人系 100% match 到你嘅喜好嘅。 嗱呢度咧，我有个问题又揈出嚟啦，有个哲学嘅问题。嗱，虽然本身唔系讨论呢样嘢，本身谂住问一下啲女即系喜欢咩类型啦。你觉得应该系揾一粒一突啊，定系揾两个一样嘅去磨合呢？ 一粒一突。 咁咪唔会揾自己一样嘅咯，其实 系， 所以其实你系应该要揾一个同自己唔同嘅性格嘅人去同自己相处。 系啦，咁但系问题啦，一粒一突你会有分系争几多，即系有啲如果你系 嗰一个突位系争几多， 系啦，即系如果有啲系争得太远嘅，根本就系我哋叫风马牛不相及嘅。即系你大揽都扯唔埋嘅时候，咁你无谓嘥时间去磨合啦。 哦，即系一个就系圆形嘅，一个系方形嘅。 系啦， 咁你冚唔埋啦。 冇错啦，咁即系所以其实你喺唔夹之中都要夹噶嘛，有啲嘢，即系有啲好大路嘅嘢，你系要夹噶嘛。 我第一次谂到呢个方法、啊。 唔系，咁你所有嘢你唔系非黑即白噶嘛，你有唔同嘅程度或者唔同嘅 degree 噶嘛。 你过去嗰啲类型系点样嘅呢、哦、因为我要睇下嚟紧嗰啲女嘉宾边个系啱你噶嘛。 哇，多谢你啊！ 系啊， 哦、好， 即系究竟系文青 type 啊 ，MK 妹 type 啊，定系嗰啲港女啊，大家心目中嘅女神啊，你系边 type 嘅咧？ 嗱，其实咧，如果系女，即系咪外撇开外观嗰样唔讲，外观咁咪梗系靓嘅最好啦。讲完噶啦，已经。咁其实性格咧，即系最理想嘅就系一啲肯讲道理、肯听道理嘅人咧。其实已经足够，即系所有嘢系真系可以讨论啊！因为有啲系话，一系就完全你话晒事， 啊、 有咩事就会走嚟话你啦；一系有啲咧就系话完全佢话晒事，你 A 都冇得 A 嘅。咁呢个就系两个极端。 咁你过往嗰啲咧？ 过往嘅咩都有啲嘅， 冇一个 type 嘅，或者你咁多个试完之后，你觉得你最喜欢系咩啊？因为嗱，我试过乖乖女啦，即系真系乖到系。我叫佢行东佢就行东，我叫佢行西佢就行西啦。试、 嗯、 过一啲咧系读书好叻嘅，亦都好有主见嘅，咁亦都有啲系好依赖，亦都试过。咁我发现我最夹嘅咧系 M K 妹，即系而家嗰个啦。所以我然后就揾到啊，经过四五次之后，我就揾到我嘅 type， 我系应该要揾一啲有少少刁蛮嘅，有少少公主病嘅嗰啲 M K 妹。咁当然不能去到太极致啦，呢个我同你共识嘅。咁但系你有冇话试过？你话试过咁多个啦，或者每个个 type 唔同，边个系最啱咧？ 嗱，其实最啱嘅咧，唔系冇最嘅，系直至到最后嗰日我先知咩系叫做最啱。即系只不过系话，而家会我会觉得咧最好啊吓，最好就系可以揾到一啲大家兴趣差唔多， 嗯， 即系我讲紧真系兴趣嘅，譬如话中意睇戏嘅，或者中意打机嘅。 咁咪 OK 咯，即係起碼大家 understand 大家嗰個中意嗰樣嘢。如果唔係，就係、是、你會成日聽到嗰句咯，男人愛高達，女人唔明白啊嘛。咁我唔需要佢同我一齊中意高達，但起碼明白我點解中意高達，其實已經足夠。 OK， 即係換言之，如果下次有個女嘉賓係長頭髮，中意高達嘅，咁我就可以叫你落嚟啦。 咁我諗好多年後先至見啦。 呢個轉變係真係基於年紀大咗之後。揀女仔同以前唔同咗咯， 系啊，以前系好外观行先，哎呀，即系总之，哇、哦，我觉得你好靓，女神级嘅喺我嘅角度里边，其他嘢我忍。 哦、OK， 系啦、啊，而家系我唔会忍嘅而家。 哦，即系呢个就改变咗啦， 冇错啦。 有冇啲咩奉劝新一代嘅年轻人揀女仔要揀得小心啲啊？嗰啲 其实冇噶，冇得奉劝噶，因为我自己都仲喺度学习紧嘅时候，我又有咩资格去奉劝人哋任何嘢呢？ 嗱， 同埋每一个人嘅要求唔同嘅， 我 buy 你嘅， 系冇一条 formula 咯，应该话。 我觉得系冤猪头， 总有蒙蔽菩萨啊嘛，系啊， 总有夹到同夹唔到嘅啫。 系加油啦，兄弟， 加油啊！ 慢慢抹第十次、二十次，越界的口红留下极残酷提示。如若只想干爱干的事，请切戒太可疑。被问到昨日你位置，曾经真相爱几紧当最好骗子，彻底清洗线索叫专业。请时时留意，所以别自负到任让自己每滴风洗尽。若果他不可恶，宝宝太红，涂掉那裂缝，欺骗着重自制，是艺术一种礼物要他到却不想成熟。在背后落到身影朦朦胧，打击也没那么重。欺骗就像代客，是艺术一种礼仪，要先教手心这不痛，你再都不痛。惨遭唾弃后，仍有自信。 我哋有谢安琪嘅《偷情的礼仪》啊，咁每个星期嘅两点半咧，都会有两点半之前啦，都会有我哋嘅王牌环节《少年波城与八宝一》。今个礼拜你哋估下有冇？ 我是你的后援会， 知 地道星期六影院， 知 傻豬230，少年波城與白寶一。 知不知你有沒有在聽？知不知呢個節目好好聽？希望你繼續聽。 白宝一，白宝一，今个礼拜要你帮我啊！ 又点啊，少年波城？ 咁嘅。 由于节目主持人少年波城身体唔舒服，今集少年波城与白宝一将会暂停播映，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冇错啦，今个礼拜嘅少年波胜与八宝一系得58秒嘅啫，而且系将佢上个星期嘅头嗰度咧剪出嚟噶。咁啊，至于有巴打问究竟波胜今晚会点咧，我转头帮你问下佢啊，又叫佢复下 WhatsApp 啊。转头有 Bonnie U 嘅访问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2:30由李俊杰报道新闻。行政长官、行政会议成员叶国谦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上表示，同意订立反蒙面法应对目前局势，认为有效打击暴徒。出席同一节目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认为，反蒙面法不能够解决目前的情况。叶国谦话：激进示威者借蒙面逃避法律责任，反蒙面法可以避免呢种情况，有效止暴制乱，令社会平复。但佢都话过程中要考虑好多人权嘅问题，实际点样执行等程序上未必能够短时间处理。陶谨申话：反蒙面法并不能增加示威者嘅攻击成本，反而会影响和理非嘅权利。他指出，戴口罩的未必是暴徒，举例说艺人、空中服务员、中资公司的雇员等，在出席游行的时候有所顾虑，都会戴上口罩。如果政府强推反蒙面法，可能会酿成另一条逃犯条例的危机。有份出席首场社区对话的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自己很忧心和很痛心，希望解决问题，社会恢复秩序。认为对话会的参加者坦率表达意见，对政府向前走很有用和有建设性。陈肇始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表示，感受到当晚在场的人士都爱香港，自己很感动。被问到官员在对话会结束4小时之后才离开，陈肇始否认是被困。他说明白外面有示威者，官员离开会场并不是最急的事，停留期间他们有讨论对话会的内容。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即日恢复两国大使级外交关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和基里巴斯总统兼外长马茂签署联合公报。王毅在签署仪式上表示，两国复交证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是哪个都无法改变和违背的历史潮流。沙特阿拉伯首次开放旅游签证给外国人，大约5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美国、澳洲和日本等受惠。沙特表示，旅客即日起可以透过网上申请旅游签证，但非穆斯林仍然禁止进入圣城麦加，外国游客亦都继续不可以饮酒，不过女性只需要穿着得体，无需着住黑色长罩袍。沙特阿拉伯是保守的穆斯林国家，原本只向外劳、商人和朝圣者开放签证，今次开放旅游签证是王储穆罕默德主张推动经济多元发展的一部分。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局部地区有烟霞，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而家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今日喺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松屋村。咁最后喺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安排方面咧，提提大家喺和合石直至到下昼嘅五点钟，桥头路、铭贤路、和家楼路同埋和合石坟场内嘅所有通道咧，仍然都系会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徒弟仔，整车要专心一致，技术要精益求精。 系罗网师傅， 不过冇技工注册证做专业证明，都未算系师傅哦。 我知道机电工程署嘅车辆维修技工自愿注册计划，证明注册技工具备资历同专业技能，遵循守则同持续进修。正所谓整车认住注册证，服务质素有保证，顾客梗系识拣啦。 冇错，你师兄师姐都做到啦。 寻常事认真问，师培，你同的神拍档咁耐，有冇试过擦出火花先？ 喂，男女之间系有真有谊嘅，我觉得呢个世界。 但系莫莉咁讲， 阿师培同阿的神咧超 friend， 佢好就的神，佢好锡的神。 师培，你点解释？ 咁喺呢一个 moment 点都答冇噶啦，梗系。 想知道事实系点？咁就听实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有我阿乐、的神、师培、莫莉嘅寻常事，认真做啦。 哎呀，小猪你咪鬼围住阿崔杰同系咁跑先得嘅，唔系一间佢真系以为个世界围住佢转啊！ 阿思芬，到底你系话紧小猪啊，定系兜个圈嚟话紧我咧？ 哦，唔系，我讲今个星期嘅题目啊嘛，你唔记得咩？ 今个星期六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周末有情人，思芬同崔杰同系会同大家讲自我中心嘅，但系我想话我冇逼过小猪噶。 P.S. 小猪系崔杰同只狗，我嘅意思系佢真系一只狗。On a Saturday night。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我叫沈晴。咁我除了是一个新闻系的学生之外，亦都是我哋新闻学院实习海问大学线的记者。虽然我哋是校园媒体啦，但是我哋都好像同出面的媒体一样咁样采访嘅。今年我哋四人团队就好荣幸喺2019年人权新闻奖学生组文字中文组得到大奖嘅。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Bonnie， 如果要在荒山野岭那里逗留几日，你会不会带一陪你呢？ 会，他个人讲嘢都挺好笑，如果他在这里的时候，我应该不会那么闷的。 Hello， 我是 Bonnie 姚贤恩，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性，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请嚟呢位靓女嘉宾咧，系有 Bonnie 姚姚贤恩啊，系咪啊？ 好 系啊， 姚贤恩， 姚贤恩你好啊 ，Bonnie 你好， 系啦，咁啊，今日请喺你上嚟咧，咁啊，即系同你倾下偈，玩下咁样啦。咁但系可唔可以简单介绍下而家你即系工作上面大概会有啲咩范畴咧？ 我主要就系做演员啦，咁之前出过写真集啦，咁亦都有去登下台做 DJ 嘅。 哦， 我哋都做 DJ， 我哋都不过我哋唔系嗰只 DJ， 我哋系唱片骑师嘅 DJ， 即系会有出碟啊，即系嗰啲咁样打碟嗰啲咁样嘅。OK， 咁但系即系目前喺有电视台都有见到你嘅演出啦，即系有啲节目都咁样。 嗯， 即系呢一个系咪算系叫做新嘅尝试？定抑或其实都枕住，其实都有噶啦咁样。 其实枕住都有嘅，其实最主要。 我入行其實都是想做演員為主，而不是做 model 嘅。 是 只不过是 model 可以令，即是出写真集可以令到我有多一点的工作机会的。 哦、OK， 有什么 喜欢演戏的原因是几时开始发现自己是想做演员呢？ 是之前初啦，有人找我就、去拍嘢啦，咁跟住拍嘢開始就我覺得哇，好似幾好喎、啊。 嗯， 咁就即係覺得自己都幾有興趣，咁就開始做咯。 哦，嗰陣時拍大概係咩嚟㗎？即係早期嗰陣時、嗯。 好似係結婚方程式嘅。 係。 跟住做一個勾引一個消防員嘅一個女仔咁樣咯。你知道結婚方程式幾百集噶啦，咁但係我係、其中兩集有我即係連續兩集有我嘅戲份，就係講緊個消防員俾人哋俾個女仔勾引咗咁樣咁嗰啲咯。 但係第一次即係做一個演出，會唔會有驚嘅感覺定係點咧？ 驚啊！即係完全係未試過啦，一嚟就已經。 要勾引人啦，仲要 成兩頁幾紙對白喎，嗰陣都驚噶，即系 NG 咗好多次啦。 陶哥呢個角色好難揣摩，即系你要好放膽咁樣做咧。 係啊，係喺海邊跑步而勾引佢咁樣。 係，但我反而對阿 Bonnie 有興趣咧，就係佢個名字。因為據說是師傅幫他改的， 是 的，因為原本如果大家 search 的話可以 search 到他之前另外一個名字就是姚智恩， 是 的，那就我想知道了，無緣無故為什麼改名的？ 因為我去看榴蓮，然後師傅就說我的名字這一世都嫁不出的了，這樣 為什麼無緣無故看榴蓮呢？即是農曆年還是剛 好得閒陪朋友那些呢？ 因為我聽人哋講咧，就話要睇下流年咁樣，咁樣犯太歲啊嘛，上年，咁我咪去睇下咯，咁樣。我問佢：，唉，我係咪拍拖啦？可以？跟住之後我話幾時結婚啊？咁係咁問佢啦。咁佢就話：幫你睇下先嘅，睇睇下。哇！你要改名喎、啊，如果唔係你嫁唔出噶咯喎，咁樣。跟住我心諗嚇咁大件事，跟住我問佢改咩名啊？你快啲俾我咁樣。 但係個師傅係有人介紹啊，定係行過見到街邊有個 師傅？係有人介紹嘅，即係有人睇開，即係我都聽我朋友講就話，即係行內都好多 model 啊嗰啲都有睇嘅。 係。咁佢俾你嘅意見，即係改呢個名係咪就係即係欠火，所以要多啲火落去咧？ 哇！你咁醒嘅， 因為你嗰、那個你嗰好明顯就兩個火喺度啊，大佬。 係佢最後嗰個欣字我都改咗嘅，呢、這個係欣賞個欣，佢都係屬火噶，好似話係。 哦， 係啊，即 係 係人一睇就知道我缺火。 係咯，因為本身你智恩個欣就係草花頭，係 啊， 嗰個欣啊嘛。但你本身姚智恩呢个名字都系改过一次啦，系咪？ 即 系 跟佢。系啊， 嗰次又边个帮你改？系咪又系另一个？ 自己改噶。 哦，我以为有个师傅改，隔咗几年之后话呢个都唔得啦，要再改咁样样。 唔系，系呢个系自己改，即系纯粹做嘢，唔想同自己真实个名 字一样。即系重叠啊 ，OK。咁但系改完之后，你觉得即系而家改咗最新嗰个啦，系咪真系有唔同定系点咧？ 我仲未有拖拍喎、 啊，你有冇问师傅？ 唔好提啊！ 改完之后几耐会出现先？即可能佢未到啫。 我改咗两个月，唔系两年啦。系咪两年咧？好似都两年啦。 系 都未有拖拍喎、 啊。哦，即系对上一次拍拖已经系两年前啦。 系啊，三年前啊。我想快啲結婚啊，所以先要快啲改下咩名字。改呢個名都要俾錢噶。 不如你改個名字叫我想結婚啊， 直接啲、啊， 直接啲，或者我要招婚咁樣。 從細嘅夢想就係結婚。 有冇話 plan 幾時咧？即係你嘅嗰個叫做 我原本我嘅計劃係今個月嘅19號。 點解 之前我就要結婚嘅？ 唔係今個月嘅， 因為今個唔係今個月19號我就25歲啦。 哦，你天秤座系嘛？ 唔系啊，处女座啊。 25岁，点解要咁早咧？呢、這个 plan 系有冇特别？ 我都唔知道、啊。但系我有之前即系、就是、我好迷信嘅，我中意睇嗰啲睇嗰啲师傅，差唔多10個9個都话我24岁以上先有稳定嘅爱情。 咁、哦、咦，這个准啦、 啊， 呢、這 个 嚟噶都未有，系咪先？ 系 即系起码24岁以上先有啊。 有好有唔好嘅呢啲嘢。 但系我从细就系想25岁结婚， 冇原因嘅。 冇，我的梦想就是结婚。 跟住退休。 因為有啲人係有個原因噶嘛，即係咧，可能三十歲之後，如果生小朋友嘅話，就相對地即係個風險大啲。咁所以就 plan 廿五歲結婚，然後又唔知兩年嘅叫做、夫婦嘅生活先至 人世界先咁樣 啦。即係有啲人係咁樣諗噶嘛。 咁啊冇，依家呢啲都。好多嗰啲咩雪輪啊嗰啲噶啦，系嘛，咁都唔擔心嘅，但系 純粹係廿五歲， 純粹係驚冇人要。 即係如果以錄音時間嚟講，仲有八日你就要結婚，你剩翻一個禮拜籌備。 不如我哋呢個訪問出街嘅時候打過嚟問下，你結咗婚未？ 不如我哋幫你搞個 event 啦，當日搞一個招婚嘅，我自己啲後援會幫你搞個求婚嘅， 比武招親。我想做呢樣嘢好耐㗎啦， 我哋都想啊，不如幫你搞翻壇啦。 好啊， 我想睇人打交。 我想去啲 speed dating 啊，但係依家好似冇乜啊。 唉，八日 的時間。不過我聽啲朋友講咧，就話依家通常咧啲人都唔會咁早結婚嘅，咁我都即係都好啲啊，因為都冇啦，得翻八日，冇得改變啦，都知道。 你都接受啦，係咪？ 係啊，希望三十歲前啦。 第一印象。 嚟先嚟第一個部分啦，我哋叫第一印象嘅，咁我哋第一次見面咧，就俾 Bonnie 你估一樣關於我同阿一嘅嘢。 係。就是我哋边个啊，识得打泰拳或者学过打泰拳？ 系啦，因为见到你有系一个身份，系即系泰国嗰边都好多唔同嘅公司定系机构揾你做一个代言啊。近年系嘛，睇下会唔会？ 因为咪后问起，原来佢系识泰文嘅，即系帮 你。我就系见你嗰个 profile 嗰度有， 因为我第一句系问你系咪泰国血统嘅人，直情 我唔似啦嘛，冇咁黑。 但系你会识泰文嘅？突然之间， 因为佢学噶，之前个男朋友系泰国人嚟嘅，咁就。 哦， 去学噶， 系， 同埋因为你读咗，我系读到一半之后，你冇理由唔继续读埋落去噶嘛，你明唔明啊？ 所以就继续读落去啦。OK， 好啦，咁啊呢条问题就系问你觉得我哋边个啊似有学过泰拳咧？ 诶，识打泰拳嘅咧？ 你 一原因系一留长头发嗰啲泰拳师傅。 因为我觉得佢个样子似啲打机啊，系嗰啲 佢似俾人打嗰啲， 我觉得佢似嗰啲打机啊，跟住储嗰啲 figure 嗰啲人，唔似啲咁中意做运动嘅。 系阿一就反而似啦， 运动啲 会喐动下嗰啲啦， 系咯系咯， 粗狂啲啊嘛，佢个样 粗狂啲，粗狂啲。 好，最后你系估阿一系 都系估我嘅， 系好 啦，咁你。 去估啊！ 你直觉自己廿五岁前结唔结到婚？ 结唔到。 咁你直觉？ 你嘅直觉几准？ 系啊，但系今次系估错嘅。 即系储 figure 嗰啲咧，阿一 系啊， 阿一系啊，阿一储 figure 好多 figure， 仲多过我。 但我做运动都做得多过佢嘅。 咁你打唔打机噶？ 打机都 唔系呢度几个层面啦，因为你提过打机咧，就波性打机多。 佢又唔打机， 储 figure 就我储得多。 系， 但系如果做运动就 差唔多啦， 多你少少咯，多你少少啦， 系啦。但如果你話打泰拳，當年有學過嘅，即係同啲大學同學嗰陣時喺大學附近學。嗰日最驚嘅係佢咧，我哋仲要買堂咧，一張卡譬如有十二堂啦。我記得我畢業嘅時候張卡都未吸滿曬，即係上唔足十二堂嘅我哋，跟住上咗六堂七堂左右啦。咁啊嗰陣時有學過下，但係咧因為即係報道都有講話，可能近年你比較多啲同泰國有關嘅工作噶嘛，係咪咧？即係呢一個又係幾時開始？你自己有冇發現啊？ 都有噶，有泰拳啦，跟住有潑水節啦，咁樣咁係應該都係呢兩年潑水節，我都做咗三年，係咯。 但最初係知唔知佢哋即係點樣 approach 點樣傾到呢一樣嘢有呢啲咗？係咪因為知你識泰文？ 因為其實我都有跟我即係潑水節嗰個單位咧，去揾我嗰個人咧，我都有跟佢去學。即係補下補習嘅泰文，咁所以咁佢話：哎，我嚟緊搞喎，咁你嚟幫我做個潑水節大使啦。咁 OK， 但係你係經常去泰國定係都？ 哇！我試過一個月去八次啊。 點解咧？ 即日來回我都會去嘅。之前因為有男朋友， 但 係 去做嘢定係玩咧？ 去玩。 去探佢。 做嘢都有試過嘅，影下相咁樣咯，但係就。通常都是 去玩到，因為泰國那邊的 model 如果講性感的話，一定比香港性感得多。 是 是啊， 那有沒有即係參考一下取一下經咁樣，定 定係我都係專心喺香港啦，冇咁多嘢。 都係專心喺香港，冇咁多嘢。 我想知即日來回個 plan 係點咧？朝頭早幾點機，然後 咪就係搭飛機過去，跟住食個飯，食完飯跟住翻翻嚟。 但係嗰個就係為咗探當時嘅男朋友。係 啊，好野蠻噶。 哇！ 好野蠻， 都幾 sweet 噶喎，你都可以為佢都 嚇。个心不知十万个不愿意 哦，即是你不想的，其实 不想啊，打电话给你嗌醒你现在去机场啦，这样我说做什么，跟着他说已经帮我买了机票了，这样跟、哦、是啊，很辛苦的、哦、即是他没想过你那天有没有事做的、 嗯 哦、 但为什么不是他过来呢？ 因为我也不知道， 对 他就是不想动了， 他也有来的，但是他是有 plan 这样来咯，而我去那些是 是忽然他叫你过去， 他有他自己的 plan 你过去。 是的。 但是你又即是从这件事是不是可以反映你拍拖的时候的你是。如果个男仔强势你都唉我都会听他讲的啦，他叫 我 怎么 样。我觉得我只是可以跟到强势的男仔拍拖。我觉得啫、嗯。因为我一路以来的男朋友即都算是比较野蛮。 嗯 是。 可能这样才识得住我。 但你自己在爱情上面的个性格是怎样的呢？即叫什么小鸟依人型啊，还是你都野蛮的呢？ 一定不是小鸟依人哦。 嗯。 野蛮啊。啊一定拗过拗到，因为我处女座所以很执着的。我一定要还有那些执着是人家会觉得我很奇怪的那些执着。 例如有什么你执着呢？试过什么呢？ 譬如我说这样东西一定要摆在这个位置。咁其實可以擺其他地方都得噶嘛，但我如果佢擺其他地方，我唔得一定要擺喺呢個位嘅，好執著。但好，我其實佢問翻我點解要擺喺度咧，我話我唔知道，總之要擺喺度，係可以拗一日咯呢啲。 所以你份人係有奇怪嘅執著嘅， 都係嘅。 OK， 咁你都認自己麻煩嘅， 好麻煩，處女座喎、 哦。係，我呢個節目唔知點解 好 吸處女座， 連續幾個嘉賓都係處女座。 早幾日先嗰個又係處女座，係啊，個個都係，但係處女座係靚女多噶嘛，係咪噶？好似係有啲星座係特別多靚 咩？ 我唔知啊， 唔知係咪？但係就係知道每一個都認自己。 咁有咩星座靚仔多？ 應一定唔係人馬座啦。因為我係人馬座啦，你睇個樣你就知唔係啦。 女神大揭秘， 嗱，跟住咧，我哋咧就系想 Bonnie 咧喺呢个环节分享一个秘密俾我哋听嘅，关于你嘅秘密。 我就算去搭巴士啊、搭车啊，或者坐飞机啊嗰啲，我都一定要坐出面噶。 嗯，出边系近窗定系近走廊啊？ 架车出边， 飞机 出 边， 飞机坐飞机出边， 近走廊，即系譬如你上的士咁，你边边我有 friend 同我拗过呢样嘢都，咁你边边门开边边都系出面噶啦，佢咁样同我讲，总之呢一边门开，我一定要佢行入去先咯。 唔好先，嚟一次先，嗱，因为的士两边，嗱、 哦， 首先你一定唔会坐中间嗰个位啦， 嗯， 系啦。咁然后如果佢喺左边上车嘅话，咁 左边个位置就叫出面啦。 系 哦， 如果右边开门咧，就右边个位置叫出面啦。 系啊， 如果 呢啲、哦、就系处女座嘅奇怪执着啦。 都系啊， 即系但系好啦，假设啦，即系最常经典出现嘅嗰个情况就系坐小巴，咁大家一定系最先系拣咗啲单边位坐先啦。好啦，咁然后第二个就系拣走廊位嘅、嗯，即系双人位嘅走廊位啦。好啦，如果嗰个十六座嘅小巴得翻最尾嗰四个位，全部都系窗口位，咁你会点呢？ 唔想， 即系你会真系宁 愿唔想喎。 系啊， 哦，点解系咪好唔舒服咧？你觉得坐个位置？ 尤其是小巴真系唔中意啊！总之我都唔知点解啊， 冇原因嘅， 冇原因啊！巴士都系噶，我宁愿企咯。 吓、啊，咁飞机嘅话就更加啦，一定系 就飞机我试过冇啊，试过冇，跟住我系咁同个空姐讲好唔舒服啊，咁样，跟住最后佢都系调咗俾我咯。所以一定要网上 check in， 如果唔系要坐入面，我觉得好辛苦，你哋唔觉嘅咩？ 哎呀，好中意坐入， 我中意坐嗱、飞机我会坐走廊位嘅。 嗯、 因为我容易去厕所嘅，尤其是系坐飞机会饮好多水嘅。咁、 哦、 但系如果平时嘅话，我就宁愿系坐窗边嘅。 哦， 我中意小巴坐窗边，咁、嗯、当然坐单丁位系最好啦。啊、即系你又有， 你都要坐窗边啊？ 系啊，嗱，小巴首先坐窗边咧，即系例如单丁位就又有走廊嘅 feel， 又有窗边啦。咁但系如果双人位，我如果系可以拣，我会拣窗边噶。 嗯， 因为我好中意挨住个窗，然后望出去，好似梁朝伟咁样噶，我觉得自己。 你咩星座？ 天秤座。 我连卡位都唔中意坐啊，食饭。 卡位？如果有得坐出边得唔得？ 唔得。 唔得嘅？ 咁你会宁愿嗱？假设茶餐厅。咁一系卡位，一系嗰啲叫咩水吧位，或者圓 台啊、圓台嗰啲咁樣。 圓台， 我想知嘅原因係。 係咯，我都想 我哋知啊， 即係冇原因嘅。 冇原因，好奇怪噶我，即係譬如去酒店食飯咁樣啦，咁一男一女咁樣，通常都係坐對面噶啦、我會叫佢坐隔離咯，跟住。即是我以前有个男仔 friend 咧，佢觉得我好奇怪，佢话你唔觉得好多人望住我哋嘅咩？即系要咁样打隔离，喺隔离坐，应该正常应该坐对面。我话唔觉咯，你唔觉得好奇怪？ 个原因就系冇原因。OK， 我觉得并排坐唔系好奇怪，但系佢头先嗰啲即系佢坐唔到卡位嗰啲，我就反而想知，因为我识有个女仔都系噶，就算 friend 同佢食饭咧，佢都想坐佢隔篱嘅。即系我唔知点解个安全感定系咩啦。系啦，但系咧，如果你即系如果尝试拆解咧，头先话唔中意坐入边咧，我识一个朋友，同事嚟嘅，佢唔中意坐里边，因为咧佢不嬲好有少洁癖，好怕污糟。咁通常你埋墙嗰啲咧，小巴埋边嗰啲， 咁我都系嘅。 佢惊譬如你有啲曱甴仔啊，啲虫仔嗰度可以会躝出嚟。 心理龙爪手。 好啦，嗱，跟住咧，我哋有一个心理测验咧，咁啊，同帮你玩嘅咁啊，呢一个嘅心理测验咧，就系睇喺爱情当中你有几勇敢啦。咁啊，嗰个情景就咁嘅幻想下啦，就系同你嘅另一半咧，就喺沙滩上面散步啦。结果你另一半就喺沙滩上面发现一样嘢，你觉得嗰样会系咩咧？好啦，咁啊 A、B、C、D 四样嘢，咁你觉得你另一半发现嗰样会系咩咧？喺沙滩上面直觉得噶啦。A 就好靓嘅石头 ，B 就系贝壳 ，C。就是一个玻璃瓶里面有啲信喺度嗰啲咧，嗰啲瓶中信，同埋 D 就系寄居蟹。你嗰四样嘢，你直觉觉得，如果你另一半同你行沙滩，佢发现到一样嘢，会系边一样咧？ 信， 信，你拣 C 嘅， 系 ，OK， 有冇原因嘅咧？ 直觉啊嘛， 哦，你直觉啊， 冇原因喎、 啊，即系处女座真系好多嘢都好冇原因， 系啊，冇原因啊， 我系拣 D 啊。寄居蟹， 我原本都想揀， 系因为我有几次，因为我个脑入边系浮现咗好几次嘅经验，即系 Leslie 同佢去玩嘅时候，佢都系会好留意呢啲嘅小动物仔，咁然后就叫我过去睇嘅。咁但系如果你因为我第一下睇呢个嘅题目嘅时候，我以为系我会发现啲咩，咁、如果我自己会发现，我就通常睇石头同贝壳嘅， 系。 但系讲佢嘅话，我会揀寄居蟹咯，即系所以我听口系揀 D 嘅。好啦，我咧就直觉系揀 B for boy。贝壳嘅啫，都系一个纯粹直觉嚟， 因为一定会见到， 一定会见到咯。觉得佢即系唔会去到突然有瓶中信或者寄居蟹呢啲，系啦。咁啊呢四个咧，究竟啊系反映紧即系我哋爱嘅指数嗰、那个勇敢程度有几高咧？咁我哋听首歌翻嚟之后咧，就会揭晓噶啦。 见到妥协了，当然知道，请你吃杯雪糕，要知我有因必报，埋头苦干，流力开创，力量释放，再加修炼，时而枯干，时而沮丧，仍然抵抗，我想再演，再进化，再进化。破壳变身飞天马，再爆炸，再变化，过去了的不牵挂。我只想变，我只想变，我只想变，我 现在一起完成这怪怪的舞姿，手牵手转转转转转，你跟我转转转转转，手牵手转转转转转，你跟我 系咪有啲挂住波胜把声呢？ 转 转头三点钟翻嚟之后，继续会有 Bonnie U 嘅访问，当然都继续会有波胜嘅声音啦。但三点半之后咧，系唔知啦。 翻嚟喺首都喀布尔投票之后表示，和平系阿富汗人民嘅首要愿望，佢已经准备好路线图，希望民众支持。因应塔利班警告会袭击票站，当局派出超过70,000人保护票站。又在街上检查车辆，不过南部城市坎大哈一个票站外面仍然发生爆炸，最少15人受伤，全国其他票站亦都发生多次的小型爆炸。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的相对湿度降至60%以下。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娜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东大约1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局部地区有烟霞，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封路啦，喺新界因为路面有油渍，而家丁角路咧去大埔方向，近住雅景花园嘅慢线暂时封闭，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江富花园。咁就系丁角路因为路面油渍咧，而家去大埔方向，近住雅景花园嘅慢线系封闭，龙尾江富花园。之后提翻大家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啦，喺屯门直至到晚上嘅7点，青山径以及喺通往青松观以及青松仙苑嘅通道咧，都系会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而在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龙尾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咧，而家近住 Mega Box 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接近松屋村。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清洁龙阿德，在香港住了这么久，我信没事是不得，香港人做得玩得吃得，清洁香港这么简单的事怎会说不得，处理大件细件垃圾都得，自己的垃圾自己处理实得，垃圾不要抌出车外梗是得，总之乜都得，我阿德得，你们都得，香港是我们的家，人人都可以是阿德，清洁香港人人都得。 Bonnie， 如果要在荒山野岭那里逗留几天，你会不会带波胜陪你呢？ 梗会啦，你泰拳高手嘛，强身健体这些梗是会带你去保护我啦。 Hello， 我是 Bonnie 姚贤恩，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波胜，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4，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是有 Bonnie 的，你好。 咁我哋咧头先新聞之前咧就听咗呢一个心理测验嘅问题，咁啊重复多次啦，就话想啊，如果你同你另一半喺沙滩上面散紧步，突然之间你嘅另一半喺沙滩上面发现一样嘢，你直觉觉得嗰样会系咩咧？咁啊 A B C D 四样嘅，包括 A 就是一个好靓嘅石头啦 ，B 就系贝壳 ，C 就系瓶中信，同埋 D 系寄居蟹嘅。咁啊头先我哋就讲咗各自拣咗啲咩啦，咁我哋就而家开估啦，终于，咁每一样嘢。是反映緊即係佢好勇敢咁去愛嘅指數有幾高呢？ 心理龍爪手開股時間。 如果你係揀咗 A 石頭嘅話，就代表你勇敢愛嘅指數只有20分，係理性思考不強求嘅人嚟㗎。咁究竟如果你同波性一樣係揀貝殼，又或者同阿一一樣係揀寄居蟹？深挖富是同我哋今日嘅嘉宾 Bonnie U 一样系拣瓶中信嘅话，你勇敢爱嘅指数又有几多呢？ 心理龙爪手。 咁啊，先讲阿一嗰个啦，一就系拣寄居蟹， 系 75分。 咦，最高分入边喎？ 唔系啊，你唔系最高。 诶、哎，系、啊，我唔系最高。 你第二高分， 第二高嘅， 75分啦，系啦。即系话，如果无论条件几咁悬殊都好啦，佢都愿意改变去换一个真爱嘅。 系 佢呢个人， 暂时都系啊。你嗰晚都听到嘅， 我听到， 系暂时都系啊。 系啊，同一个处女座嘅女朋友讨论咗好耐， 系啦、 啊，见识咗。我坐喺度个几两个钟喺度听， 睇咗成栋笃笑，好睇， 好好睇。同佢哋系啦，所以你系勇敢嘅， 系 处女座嘅女朋友， 吓系啊，系麻烦噶，你知噶， 加油， 你本人好明白， 你同佢讲加油定系同我讲加油咧？ 你 即系你知道、哦、大家都处女座，惺惺相惜， 哎呀，识英雄做英雄啊！好啦，咁啊，我拣嗰个咧贝壳咧，咁就系50分啫，即系一半半啦、啊，就因为在意别人嘅目光嘅，就愿意。听人哋啲意见多啲咁样 样， 基因嚟嘅我系，咁所以嗰个勇敢程度相对会低少少，因为都会听其他人讲，介意人哋点睇啦。咁呢个都系嘅，平日做人都系噶啦。咁所以呢个就算啦，直接跳落去 Bonnie 嗰个啦。你呢个咧， 我、哦、呢、這个劲、啊， 最低分系 咪？你估最低定最高啊？ 最低 得翻啫，最低系最高嘅啫。你估你系20分定95分 啊？95分。 个勇气指数系最高嘅，你觉得自己？ 应该是啩，是咪啊？ 你系啱咗，是最高的四个选项里面有95分、 啊，你读出嚟啊！呢段嘢好轰烈啊！ 好，我原文直述成段读俾你听。渴望好好爱一场，勇敢追爱不怕苦，你是为了爱情就全部都豁出去了，全部都付出给对方了。只要对方肯定是爱你的，你才不管你可以得到什么。你可以付出，你就觉得你是幸福的，所以你愿意一切都给对方，而且为了爱，你是什么都不怕的。有几成准呢？你觉得听到佢 都系嘅，但系什么都付出咧，除咗钱咯，我可以全部嘢付出， okay. 但系除咗钱， 系原因系 因为咧，如果我冇咗。当我冇咗佢嘅时候，我仲有钱。如果俾埋啲钱佢嘅时候，冇咗佢连钱都冇埋。 哦，嗱， 呢个保障嚟嘅。 呢个系 Bonnie 啊，做咗我哋差唔多半个几钟嘅访问入边，第一次解通佢嘅选择。 系 ，make sense 系啦，第一次我可以话佢 make sense。即系过去嗰半个钟，佢讲嗰啲嘢都系冇逻辑嘅， 或者佢解唔到嘅，纯粹系真系好自然， 纯粹系执着嚟嘅。但呢个佢解到啦。 女神实验。 好啦，跟住咧，我哋有一个情景题俾阿 Bonnie 嘅，呢一个情景题就系咁嘅。若果要喺山上面过一个月啦，你估你会带5样乜嘢嘢同你一起上山咧？ 冇得拣嘅， 系你自己系啊，你自己发挥嘅。 发挥，即系食物同水就基本一定会有噶啦，即系喺山上面你可以。 即系唔使带啦， 唔使谂食物同水啦，系啦。你估你会带咩啊？ 电话。 O K， 系。 咁我想问网络系， 我俾网络你都冇得插电啦，一个月，除非你带40个尿袋嘅啫。 系、哦， 大佬， 跟住帮你就问一个尿袋系计几多样嘢咧？ 系、哦，系啦， 件数系5件啫， 系啦，5件， 五件物件 啊， 化妆品。 谂住发俾边个睇咧？ 发俾啲马骝睇，好似刘德华咁样，系同啲马骝浸温泉嘅时候可以化妆。 系 带嗰啲叫咩睡袋啊 ？OK， 睡袋 okay, 化妆品睡袋。咁想带卸妆嘢？ 化妆品啊， 化妆品太多啦嗰度，系啦，你又要带卸妆喎、啊。 化妆品你要带，即系你代表系粉底代表一样嘢，眼线笔又代表一样嘢。 唔紧要，我当你化妆品系 total 一样嘢。 都唔带啦。 OK， 系好，好死气咗。 嗰个系荒岛嚟噶，系咪冇人嘅？ 喺山上边咧，冇人嘅， 系啦。 我啱啱讲咩啊？ 睡袋， 蚊爬水。 蚊爬水 系。 你系好野蚊嘅。 系啊，超野蚊。 你惹到咩程度呢？即纯粹可能企喺路边等巴士都会被蚊咬嗰啲嚟嘅。 系啊，咬到成脚都系啊。 有冇随身都带啲蚊膏嗰啲咧？而家 依家冇。 系。 因为依家又揸车就冇啦。之前咧就搭巴士咧，试过上到巴士咧望一望只脚，哇！有几只蚊伏咗喺我只脚度跟埋我上巴士咯。跟住我 pass 死咗佢咯，所以系真系超野蚊。 O K， 极度野蚊。 系 好啦，咁啊，所以睡袋蚊怕水， 遮我好奇系咩挡太阳嘅谂住。 系啊， 同埋或者落雨贴。O K， 系 枕头。 O、okay, K， 都系嘅， 都合理嘅。 你一个月你都要瞓觉好嘅，系咪先？ 都啱嘅。 仲有啊？ 系啊。有啲其實好個人嘅，即係有啲人中意瞓覺啲公仔啊。 因為我諗呢樣嘢咧，我就發現我一定會要帶收音機嘅。 哦， 係啦。 咁都冇電㗎。 咁我電芯可以啊，有啲收音機。你會考嘅時候嗰啲收音機。 電芯計你兩樣嘢。 咁我兩一粒電芯其實係聽到一個月嘅差唔多，其實。所以我係會揀收音機或者電芯嘅，係啦。 我都係想帶電話。 OK， 都係帶電話。 好。因為真係冇辦法冇咗佢。 你係求生用啊，定係你嗰啲叫做？無聊的時間用 我有電話、可以叫人哋過嚟嘛。 哦， 即係你一個怕寂寞嘅人嚟嘅，可唔可以 這樣？我覺得係驚咯，即係如果你要我山上一個月到夜晚，我就驚咯。 嗯嗯， 因為驚有人強姦我，跟住嗌。真係嘅，我之前真係試過爭啲俾人強姦嘅，所以夜晚咧。即如果我搭巴士回家，因為我行回去都有段路，那段時間我都要跟你講住電話。 哦， 如果唔係我，即我直到去到屋企開門嗰陣咧，我都要係咁講住電話，係咁向後望咯。 係， 即嗰次之後就有陰影啦。 好驚。 O K， 嗰次個情況係幾？即個時間係 好耐啦，都成十，我覺得19歲定17歲啊，好似跟住最後我有報警嘅，咁報警佢話 CCTV 就話佢跟住我第8日，即 係哦，即係連續跟咗你好多 日，係第8日。 哇！ 但我都唔知， 完全唔知。 係啊，咁就佢係同我一齊入大廈啦，因為我大廈要密碼噶嘛，入咗大廈，跟住咧個 security 以為係我識嘅，即係以為同我一齊，因為跟到我好埋嘅，但我自己都唔知喎。咁我入咗 lift 啦，咁跟住之後佢個 security 就話染。佢後屘問佢點解唔 check 個人啦，佢話以為係我認識噶嘛，咁你入咗 lift， 咁我撳咗 lift， 佢唔撳 lift 喎，跟住我望一望佢，咁我以為同一層啦，咁可能細個咁唔知啊，依家我就唔會啦，咁我就閂門咯，佢冇撳過架 lift 啊，咁跟住之後佢就係咁樣嘅戴曬帽咁樣，跟住孭住前面孭住個黑色嘅袋，即係嗰啲 NSB 咁樣嗰啲咧，咁跟住放咗一隻手落去嘅。跟住咧，我就見到佢戴口罩。 係。 跟住佢隻手一隻手插咗喺個 袋 入面，跟住就戴手套咯。 哦。 跟住好恐怖，佢唔係嗰啲普通摸你啊嗰啲色魔，佢仲係即係有曬計劃咁樣喎，戴曬口罩、手套咁樣，跟住一出 lift， 跟住就捉住我咯。 哦， 跟住我就嗌救命咯。 咁跟住之後點？ 最後點樣甩到身咧？ 最後係我媽聽到我對高踭鞋咧，即係擦過個地下咁樣，即係嚓嗰啲聲。跟即係原本係高踭鞋咯咯咯咯咁樣行緊噶嘛，跟住無啦啦擦過，咁我媽咪大嗌出嚟問咩事咯。 你阿媽又好嘢喎，認得你高踭鞋個聲。 因為嗰陣我嗌啊，我嗰陣一開始係冇。 冇意識嘅，因為可能佢第一下捉你，即係通常你問啲女仔喂，如果有人咁樣整你，你會點啊？啲人通常都係講話取咗根頭嚟搏佢啊咁樣噶嘛。你嗰一下淨係連嗌嘅意識都冇咯，即係我係 太突然啦。 你係淨係連啊呢一下都冇咯。當時我係淨係嗌咗嘅啊咁樣，跟住我媽出嚟啦，因為我想嗌救命啊！我依家諗起點解我唔嗌咧，但係你係嗌唔出噶。 哦，但係嗰時喺 lift 裏邊，你見到佢嘅裝束，你有冇已經 plan 緊？ 覺得佢怪咯，但係冇諗過做啲乜咯。但係我依家事後諗翻，其實我應唔應該出 lift 咧？ 哦，但係嗰個鐘數係大概幾點咧？ 五點咯，凌晨。 哦，你阿媽都早起身。 唔係六點啊，都成六點啦，因為我嗰陣報咗警咧，都天光噶啦，係啊，呢六。 咁然後就媽咪出咗嚟，咁佢就跑走定係有制服到定點咧？ 佢跑走啊，去咗後樓梯，因為我嗰度咧個後樓梯係第一座可以通過去五座，行過去五座咁樣嘅，咁佢走甩咗啦。 係，係啊， 咁就到最尾到而家都未， 都拉唔到， 拉唔到。 哇 ，OK， 呢個真係驚喎。 咁你覺得應該出 lift 定唔出 lift 啊？ 唔出 lift， 有閉路電視， 因為閉路電視影住咪一路都。 嚇、啊！我跟住三十粒喎，唔出 lift 你要同佢一齊搭翻落去，搭翻落去又唔知點。 搭翻落去有起碼有個管理員喺度啊。 咁可能你未搭到落去，佢是但撳一層拉你出去，到時仲衰喎。 唔會啊嘛！唔知我咁樣俾你問，我又真係 你又覺得啱喎、 啊， 係 咯，即係個人癲起上嚟咯。 你好似啱喎， 唔係咁咧，一係就即刻撳嗰個叫做即、 哦、救命嗰、那個，係 啦，救命嗰個掣， 係 係啦， 啊係， 係啦，一係就咁樣。 即始終係 under 鏡頭之下， 係咯，都仲喺鏡頭下面啊嘛。 係啊。 哦，咁啊係。 係咯。 但係啲 CCTV 真係有用嘅咩？ 唔知啊，睇佢咁樣攞出嚟俾你咯。 你今晚翻去問下。 恭喜私隱。 嗱，好啦，咁跟住咧，我哋最後咧就有禮物送俾你嘅。咁啊，你开呢个题目咧就系海绵宝宝， 你系几时沉迷呢个嘅角色咧？ 海绵宝宝，我都唔知啊，就纯粹中意就中意啦。 你系喜欢黄色嗰个啊？ 黄色 ，OK， 即主角嗰个啦， 系 啊啊啊！你觉得佢系？ 我之前有段时间系中意到咧，会去睇佢嗰个卡通片。 咁但系你屋企 你觉得好睇嘅 ？OK 嘅。 我都唔知道、啊，都唔。唔係 OK 嘅都中意啊嘛，咪睇無聊咪睇咯，即係唔會特別追啊嗰啲嘅。 咁、你平時收禮物有冇話喜歡收啲咩嘅咧？即係咧，一個男仔要追你啦。假設喺我哋錄音時間去到佢求結婚，你結婚之前，佢喺呢九日想向你求婚嘅話，咁究竟佢應該點樣去氹你咧？ 求婚啊？求婚係咪要送花噶？ 哦，即花係基本 啦、 啊， 要送戒指啊， 戒指基本啦、啊。 仲有咧？ 仲有啊？ 係你想要啲咩？ 咩禮物咧？有冇咧？即系喜欢收啲咩礼物咧？ 冇噶，中意就得噶啦。 哦，即系你中意个男仔就得噶啦。 中意啲礼物就得噶啦。 又系冇原因嘅。 你知我中意啲咩噶嘛？ 我开始觉得呢个人系冇原因嘅，所以 系。 咁我话即 系，起码海绵宝宝话俾我知佢可爱啊。 但系如果你同我求婚，唔好送海绵宝宝俾我咯。 哦，求婚唔好送海绵宝宝。 系啊。 系。咁你想我求婚系点样样嘅画面咧？即系喺一个即系。 我想喺愚人节嘅时候同我求婚啊！ 哦，咁你一定追唔到个 deadline 嘅， 追唔到，去到下年四月，四月一号啊，小姐， 点解要愚人节同你求婚咧？ 唔知道，因为今年嘅愚人节，先醒起嘅呢样嘢，觉得好似愚人节求婚几得意咁咯，即系佢求咗，我又唔知佢系咪真系求，咁啊，就算我未必应承佢，我都可以照应承咗，之后可以同佢讲话，吓、我以为你讲笑嘅，愚人节啊嘛，咁样咯。即系有时有啲人同你求婚，你又我有啲朋友咧，佢哋啲男朋友同佢求婚，佢哋话唔想咁多咁，佢搞咁大坛嘢，当面拒绝佢，咁你愚人节求婚咪可以有个机会去拒绝佢、哦。 但个前提即系其实你唔系好想结婚，所以你先至想谂方法有位走啊！而家系 如果喺愚人节同你求婚 咧，愚人节得， 因为佢你可以拒绝佢噶嘛都，我鬼想死啊！龙婆 嗰日嗰个唔系我嚟噶， 你都可以咁样拒绝佢。 咁你嗰日你有冇谂过？ 俾你拣愚人节定愚难节啦， 两个拣。 愚人节， 愚人节 系 系。除咗日子之外，你觉得个形式应该点样样咧？有冇话 即系有冇话个布置系要好 grand 啊，好浪漫啊，定系点样咧？ 要啊，我要其实我啲朋友咯，一定要，同埋。 一定要有即系铺排过嘅，即系唔可以话就咁喺屋企喂俾个戒指嫁俾我咁样。 哦，即系要 plan 过嘅，你 feel 到嗰样嘢系有 plan 过，有份 agenda 喺度，要点做点做点做咁样。 系啊， 咁然后就叫晒啲 friend 啊、屋企人啊咁样嚟睇嗰样嘢。 因为依家呢个时代一定要压 like 噶嘛，你就咁走嚟同我讲话。嫁俾我咁就讲完之后咧，我都会叫你做翻一样咁样嘅嘢俾我去压拉咯。 咁我都系建议你去翻遇难节求婚，然后喺啲街衣隔篱，街衣隔篱跪低求婚。 你系咪第一个 like？ 然后我一定俾 like 嘅，我可唔可以 share 出去？ 我嚟帮你拍又点办？ 同埋你影影下隔篱有堆白影，同你讲呢张相系最高 like 嘅， 一定系 系啊。 希望我第时识个男朋友识你， 随时雷雨人同你 share 呢样嘢。好啦，去翻今日呢个题目，海绵宝宝， 今日呢个真系好难搞， 系 我必须要承认， 系啊，我话俾你知，今朝咧有人就 send message 问我，你边度买海绵宝宝嘢？我揾咗好耐都， 我揾咗个几两个，差唔多两个钟， 我觉得 OK 咯。 明明今年海绵宝宝见到唔知几多周年，二十周年啊，跟住我以为周围都有啦，跟住之后我。周围揾就问， 唔系佢味道容易揾，好似 Hello Kitty 嗰啲咁容易揾嘅，即系冇比卡丘。 唔使 Hello Kitty 啊，但系去到个程度啊。 但系佢都味道系最难揾嗰堆嚟嘅。 呢个文具铺唔系应该都有咩？ 就 系、 是、以为有都冇，谂住临近中秋啦，录音时间。 我买咗一个简简单单嘅海绵宝宝嘅散纸包。 呢、這个我都有。 诶、欸，你有啊？呢、這个 我有嗰、那个， 唔紧要啊。 我有嗰、那个，但我记得佢有埋只脚嘅， 因为佢有好多个版本嘅，即系佢有好多个表情嘅。咁我就揾咗一个最基本去大笑嘅嗰个表情，咁啊一个简单嘅散纸包啦， 几好啊， 多谢， 系啦， 一送啊，呢个我有， 唔系啊，但系我有嗰只系有埋手脚嘅， 系啊，你咁你海绵宝宝都系咁嘅样噶啦， 唉， 好啦，睇你， 其实海绵宝宝出嗰啲嘢咧， 都系差唔多，系啦，好啊，睇你， 系咪画俾我啊？ 好咧。即系行咗好多地方都冇问匀晒咁，咁所以咧海绵宝宝嚟讲咧，即系我就冇个海绵啦。我觉得， 寶寶 跟住咧阿一又讲个提议，不如你买个海绵，我真系有谂过，但系真系好核突，系啦，即系送起上嚟唔系太好嘛。咁唯一补偿就送本宝啦，海绵宝宝嘅宝宝，有冇黄色嘅宝？海绵宝宝啊，正所谓，有冇黄色宝俾你可以 mark 嘢 ？Thank you。 跟住之后咁我买完呢、這个咁我翻嚟啦，唔系个重点系啊，跟住我走紧嘅时候我死唔信邪，然之后见到一间铺头，我再入去，终于俾我搵到有海绵宝宝嘅嘢啦，就系、是、一只海绵宝宝电影嘅，我觉得点都要有翻嘅贴题先至系对得住个嘉宾，所以买到海绵宝宝脱水大冒险嘅， 哇 OK 呢、啊這个 DVD 啊， 哎、好嘢、啊，最屘俾你执到啊， 系啊， 系啊， 踏破铁崖路觅雪。 我見到間鋪頭係，可能會有啲卡通片，即係如果你中意嘅話，可能你會中意睇。真係俾我揾到， 哇！咁、哎、你揾到？ 係啊， 仲諗住我今日贏緊㗎啦。 電影嚟㗎喎， 係啊，大電影嚟㗎 ，DVD 嚟㗎，可以翻 佢個字幕有英文、中文、 中文㗎、 印尼文、馬來西亞文， 有冇泰文咧？好似冇。唔紧要啊，你睇中文都得。 咁都估揾到。 好嘢喎、 啊！你要拣边个赢咧？ 我要拣呢、這个。 唔紧要啊， 你觉得佢赢得值唔值先？ 唔紧要，我冇咩所谓嘅。 只需要答值定唔值。 冇啊，佢有佢嘅执着嘅，唔需要有原因嘅，我觉得。 你觉得佢赢得值唔值啊？ 冇所谓，我觉得。 你系咪放弃得到你的認 同？我放弃咗，我而家放弃咗处女座嘅人嘅啦。其實 你觉得唔需要得到你嘅认同嘅，但我需要，因为真系好难揾啊！今日呢、這个。 系啊，呢、這个。咁都俾佢揾到喎、 啊！好嘢，好嘢！ 我第一次見咋， 運氣係緊要過一切啊！ 係係啊，咁希望你中意幾份禮物啦！ 咁生日禮物 係啊，係預祝你生日快樂啦！我哋 多謝 係星期幾嚟㗎？你生日嗰日係 19號， 十九號 下個禮拜錄音時間嘅下個禮拜四啊！ 哦， 係咪禮拜四定禮拜三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啊预祝你生日快乐啦！系、啊、出街佢可能已经生咗日啦，咁啊补翻生日快乐。 廿五岁， 我哋打俾你咯！出街之前嗰时候打俾你， 结咗婚未啊？好香啊呢样嘢！ 好啦，今日再次多谢你 ，thank you。 想哭到声音也变差，不顾身份怪责他，暂时未能乐观，好好放下，不必放下，伤口发芽，千不要管 同类同样会感到害怕，分担一下不可感化，但爱你伤疤别怕，谁都失恋到大下从未算坏，一公升眼泪未平复不快，无需一个夜晚已长大，此刻可以借我发泄和依赖，如果伤口太坏尽情地放大，失恋这脆弱极容易了解，这分钟痛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美国一名有份同香港众志黄之锋、歌手何韵诗等出席国会委员会听证会发言的学者，被拒入境本港，原因未明。学者加勒特星期四抵达本港的时候被拒绝入境，当局未有透露原因。他表示自己20年来往返香港都从未遇过这种情况。加勒特估计和该次听证会有关。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加勒特当时获告知日后可以再尝试进入本港，但是不是现在。特区政府拒绝评论个别的入境个案。有份出席首场社区对话的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自己很忧心和痛心，希望解决问题，社会恢复秩序，认为对话会的参加者坦率表达意见，对政府向前走很有用和有建设性。陈肇始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表示，感受到当晚在场人士都爱香港，自己很感动。被问到官员在对话会结束四个钟头之后才离开，陈肇始否认是被困。他说明白外面有示威者，官员离开会场并不是最急的事，停留期间他们有讨论对话会内容。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投入运营第四日，国庆70周年新闻中心安排部分境外传媒参观，今日共有77班航班升降，全部都是中国联合航空营运的境内航线。大部分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仍然未开始运作，只有少量的食肆营业，现时不时有武警和特警巡逻。飞往厦门的旅客表示，在星期三收到通知改到大兴国际机场登机，由北京西站乘坐高铁到机场不用一个钟头，以往坐车由到北京首都机场需时个半钟，现在方便得多。沙特阿拉伯首次开放旅游签证给外国人，大约5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美国、澳洲和日本等受惠。沙特表示，旅客即日起可以透过网上申请旅游签证，但是非穆斯林仍然禁止进入圣城麦加，外国游客亦都继续不可以饮酒，不过女性只需要穿着得体，无需穿着黑色长罩袍。沙特阿拉伯是保守穆斯林国家，原本只是向外劳、商人和朝圣者开放签证，今次开放旅游签证是王储穆罕默德主张推动经济多元发展的一部分。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局部地区有烟霞，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丁角路去大埔市中心方向近雅景花园啦，由于路面有油渍，咁慢线系封闭嘅。丁角路方向大埔市中心近住雅景花园对开咧，慢线路面有油渍。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三门仔路。提提大家啦，香港大球场有足球比赛，由阵间3:09开始，加路连山道介乎加路连山道同埋棉花路之间嘅一段东苑道。棉花路同埋莲道、开平道、礼顿道咧，部分嘅开平道同埋礼顿道咧都将会封闭。而重阳节和合石同埋沙岭嘅特别交通安排咧，桥头路、铭贤路、和家楼路、和合石坟场内嘅所有通道将会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慢线落湾仔咧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学园街，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方向中环少少车龙排到海丰园，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不遵照交通灯号指示横过马路，最高罚款2000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根据香港法例，任何人都不可以在业务过程中向18岁以下人士售卖或供应酒类饮品，零售商必须在店内贴出有关告示。顾客在网上或打电话购买酒类饮品时，一定要作出年龄声明。自动售卖机亦不可以出售任何酒类饮品。上卫生署网页 taco.gov.hk 了解详情。 唐文龙在最新的警匪片，除了开了8000发子弹之外，还同一众女神埋身对打。 我哋呢个戏里边啲女神，为咗呢戏咧，佢哋去咗练习柔术啊。朱丽都好搏命嘅，所以佢都系瘀晒背脊，因为钳术嗰啲动作咧、大家都落地嘅。Heidi 都正噶，有动作系同阿朝海啊，哇只脚又靓。 想知佢仲点评价林明晶、陆思韵同埋梁铮，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我是你的后援会啊！下昼3:30时间，继续有我哋嘅监制编神梁学希， 我继续都系好唔开心嘅。咁啊，因为你哋两个吓、我真系必须要再强调多一次咁多啊！就系、是、次次我出现嘅时候，个女嘉宾都系唔喺树嘅。 我哋嚟紧咧都有几个访问嘅，你有冇兴趣啊？ 其实 可以一起的， 我可以 參觀一下。但你知道我哋要自己揞钱买礼物的啦。 哦，唔系冇所谓嘅，礼物呢样嘢我都可以帮帮手嘅。 系 系，因为我 office 都有好多可以转赠成为心意嘅物件。 系，我啲女上司都好中意啊，见到嗰啲礼物，之前仲收埋咗几份添。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好多份心意系。点咧？有咩帮到你？ 可以听下今个礼拜嘅推介，睇下呢一个你有冇同感啊？ 今个星期笨毒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呢就适逢波性病咗，就令我諗起呢，好多时如果你都有啲咩头晕身庆啊，又或者有啲咩唔舒服呢，其实都系识女仔嘅好时间嚟㗎。嗱，经常都话㗎啦，好多女士呢都有佢母爱母性嗰一面㗎。所以呢，如果你可以吸引到佢对你施展佢嘅关怀或者佢嘅关心呢，你呢追佢呢就比较容易㗎。咁所以呢，喺唔舒服嘅时候对住你心仪嘅女孩子呢病多两钱重，然后呢博佢氹你开心，博佢照顾你，博佢关心你，关下关下嘅时候呢，大家嘅关系又会再好啲。呢一招我都用过几次㗎。唉，我而家把声都有啲问题，睇嚟我都要搵人关心下我啦。今个星期笨毒兵团就係教你点样用你嘅病去博取女孩子嘅欢心。笨毒兵团报告完毕。 呢招有冇用过？ 我想问你个鼻塞声系点嚟嘅？你捏住个鼻啊？ 唔系啊，我真系有啲唔舒服嘅。 哦，记住戴口罩啊！ 嗰啲唔舒服，咪后话俾你知点样积翻嚟噶啦。 哦，好系，似系个心唔舒服多啲喎。 唉，其实我都好阴功嘅。 我都知。嗱，头先你讲嗰样嘢咧，我必须要有少少扫兴咁样讲咧。我是试过，但是严重失败的。 是这个正常讨论啦。 是嗱，正常呢 你个 case 是点先？ 嗱，你平时你睇电视剧好，你或者你听朋友嘅故事都好，就是话你想博取对方嘅注意、 同情、 关心， 系系系， 咁你就会啊， 好唔舒服啊， 即系嗰啲咁，可能对方就话。要唔要饮啲维他命 C 水啊？或者要唔要头痛药啊？我可以俾你噶，或者哎呀你唔舒服，唔好食煎炸嘢。跟住你可能个心头一暖噶嘛。 系系系，你咁样已经一暖噶啦。 其实我个要求咧， 真系 好卑微 嘅 咋，系啊。 我期待佢煲埋粥俾我食噶。 It's a joke 啊，几好，可以。佢英文人嗰啲 get 同我哋唔同啲嘅， 系啦，你 get 到就得啦。嗱，有一次我试过咧，就即系我希望啊得到一啲关心啦，得到一啲关爱啦。咁其实我系有啲咁多都唔舒服嘅，真嘅。咁然后咧，咁我就将嗰样嘢咧，即系明我可能系每五分钟咳一声咧，我就变成每两分钟咳一声，即系令到嗰件事好似 发大佢 严重咗咁样。咁啊，直到啊对方留意嘅时候。咁谂住，咦喂，你唔舒服、哦，咁我谂住下面嗰几句就会系可能有啲关心关爱嘅说话啦。 系， 咁跟住，但系 sorry， 嗰一日去到最后咧，原来人哋系比我更唔舒服嘅。 哦， 即系女孩子有阵时系会突然之间好急转直下咁唔舒服噶嘛。咁即系佢关心完我之后咧，跟住就下一句就，但系其实我都有啲唔舒服嘅，你介唔介意帮我去买个 lunch 啊？即系嗰啲咁样， 哦、 即系我就 但明显地真系唔舒服嘅， 佢真 嘅 真嘅唔、 okay、 舒服嘅。咁呢个就好不幸啦，呢、這个就第一次有个咁嘅 case。 但你同呢位女孩子嗰阵时嘅关系系 男女朋友。 哎呀， 系啊，咁跟住嗰下我已经灰咗啦。咁因为我会觉得，唉，我都想，因为平时系我系做开照顾人嗰一个。我都想有一下被关爱、被照顾，但系点不知我真系要带住病要去照顾人啦。 系， 咁我亦都试过，就系对方啊，真系唔舒服。咁其实我都唔舒服嘅。咁我本来我谂住去探望佢嘅时候，佢知我病啦。咁我本来谂住真系去探望下嘅啫。但系点不知我话喂，我嚟睇下你啦咁样。 系， 跟住话你介唔介意买个 lunch 上嚟啊？我哦，好，咁啊买个外卖，即系健康少少嘅外卖啦。是跟住再者就系话，我屋企冇水啊，你可唔可以托支水上嚟啊？ 哦，我系叫你入屋添， 我都有入屋。咁但系问题就系饭盒就一件事啊，再要托支可能两公升嘅水，又系另外一件事、啊。即系你要知道，我唔系做嗰啲 網上嘅速遞服務啊嘛，是但係嗰下我就有如一個速遞員。 哦，你有 hard feeling 嘅？ 我 hard feeling 㗎，我病啊喂！ 哦，咁啊係，你病， 我係真 係 病， 你都有病， 我嗰下我真係身體又有病，心都有病。 哦 仲要系真系咳到咩咁样噶？ 但系我觉得咧，男女朋友喺呢个位咧就冇得计嘅。 系， 因为咧我点解咁样推介咧？有两个 case 先嘅， 嗯、 即系第一个 case 咧，就假设你同你嘅另一半嗌紧交， 系，哦， 然后你忽然话唔好嘈住啦，我真系有啲唔舒服，我晕车浪。即係呢啲啦，即係假設我嘅 case 係我坐車會暈車浪嘅，即係我坐中大嗰啲校巴，我純粹喺山腳上去五分鐘嗰啲咧，我都可以暈車浪嘅。 咦？咁你似乎係要行上山嗰啲 friend 嚟， 所以我踩單車咯以前。咁、然後咧就係、有時嗌交嗰啲位，我就攞呢個位嚟停一停嗰、那個戰火啦， 即係等個氣氛緩和啲。 係啦，我就話唔係，我真係唔舒服。咁然後佢就俾我休息完之後再嘈咧，咁、那個火氣就爭好遠啦。 哦，因为摊冻咗， 系啦，呢个第一招。但系第二招咧，点解我话问下你啱啱个 case， 究竟你同个女仔去到咩关系呢？就系、因为呢一招系攞嚟试下佢对你有几有兴趣，或者佢对你有几有好感。 嗱，此言差异啊，一哥， 系 即系如果你唔舒服咧，我即系真好假好，我都会关心你嘅。 我知道，我知道。 系啊，因为如果你有咩事，我 要你又 要 落嚟做 啦。系啊，唔系咁，但 你唔系女啊嘛， 唔关暂时唔关男定女嘅问题嘅，而系即系认真讲。喂，咁你如果你作为一个正常，即系唔好话讲紧我同嗰个人交互啦，关系唔好啦。咁即系正常，如果个人唔舒服，咁你问候下、关心下都好正常啫。 所以咪就系呢个位嚟试啦。如果大家只系普通朋友， 嗯。 咪就系关心一下咯。如果佢对你有好感嘅，不如我煲个粥俾你食啊。 哦，如果你去到煲粥咁啊，固之然啦。 系啦，所以你就系试呢个位、因为我有个 friend 咧，佢就曾经以为咧，嗰阵时喺外国读书嘅，咁啊，由于喺嗰个地方咧唔系好多香港人，咁所以咧就识埋就嗰几个啦。咁然后咧其中一个女孩子咧，就佢认为咧大家互有好感嘅。 嗯， 咁互有好感嘅时候咧，咁佢有一日咧就病病地，咁佢同你嘅情况都系一样嘅，即系纯粹系少少嘅伤风感冒啊，头晕身庆啊，但佢发到好大嘅，又话头发烧发到即系脚仔软啊，落唔到床啊，咁样啦、咁佢谂住咧换嚟嘅女孩子系可以换到一句，即系例如话喂，我买个外卖俾你食啊。我煲个粥俾你食啊！你知道人在异乡，可以有碗暖粥水饮系争几远噶啦，系咪先？ 嗯， 好啦，佢就系换咗一句吓、我间房冇嘢食噶，得个杯面，你要唔要啊？要啊，自己落嚟拎啊！ 哦，仲要自己拎水都唔 煲，自己落冇错，自己落嚟拎，自己煲水。结果佢就喺呢个嘅 case 入边咧，佢就知道呢个女孩子。对佢系冇咩兴趣啦。 咦，嗱，类似事件发生过喺我身上。 系系系，你都系嗰啲好人卡嚟噶。 嗱呢、這个真系好人卡啦。嗱、我呢、這个已经诶积压咗喺我内心十几年噶啦。咁啊，话说咧，即系当年咧，小弟读紧中学嘅时候， 系系 系，唔系，嗰阵时读紧大学啦，啱啱读咗大学。咁啊，有一位即系心仪嘅对象，咁佢唔舒服，咁咁啱嗰阵时咧，我哋就要赶 paper。 嗯。 咁我赶 paper 咧，嗰阵时我喺佢屋企赶 paper 啦。咁啊，病佢 系， 即系有啲唔知作发烧定感冒，我唔记得咗。即系总之系嗰啲咧，好冇胃口。即系写写 paper， 喂唔得啊，我真系要摊阵啊，你继续啦。嗱，咁呢一个第一个好人卡就系、那个好人咧，就继续做紧份功课啦 ，good project，OK、okay?。第二咧就系冇嘢食， 佢想食 系啦，佢想食，佢想食嘢。咁我话。但系你落街嗰啲 food court 咧，都系啲油淋淋嘅嘢嘅喎。 Hamburger， 我话你屋企有啲乜嘢嘢可以即系轻强煮啊？我好奇特。 屋企嚟嘅， 系屋企嚟嘅。 OK， 佢话我得雪柜冰格有嚿肉，跟住有啲米，冇啦。咁我话哦，嗱，首先喺我人生里边，由嗰一点嚟到今天呢一点咧，我除咗识。煮即食面，抌只蛋，同埋抌啲系整翻热，唔需要炒，唔需要腌嘅嘢之外， 即系微波炉啦， 系啦，或者微波炉之外，我全部唔识嘅。 系， 但系嗰一次，我喺冰格攞嚿肉出嚟， 尝试去腌， 好 sweet 啊！ 尝试去煲粥。咁 OK， 咁我系整咗一碗咧，腌完冇乜味啦，因为我冇试味啊嘛。 嗯， 跟住然之后同埋冇嗰啲 concept 柴米油盐点落法啦。 嗰、那个年代，喂，讲到你好似好老添。嗰、那个年代有冇 internet 咧？ 冇。 OK， 啊，唔系有，但系冇话咁兴话上嗰啲乜乜大神嗰度 check 嘅，咁亦都未系好兴智能手机。 OK， 系啦，即系总之我冇得上，我冇得上去 收发电邮嘅年代， 收发电邮我冇得上去你条管嗰度睇。 OK， 系啦，咁总之喺嗰下就咩急嘅马就行田噶嘛，咁我谂啊整完一轮，咁我谂住，唉。好身水身汗，好似人哋咧，即系等于你睇嗰啲老土电视剧咁， 一定好 sweet 啦、 风雨交加嘅日子，架车爆胎，个男仔帮个女仔换胎，跟住个女仔见到男仔揼到成身湿晒，换咗条胎，好感动嗰啲 happily ever after。我本来以为系咁嘅，换嚟一句，啲肉腌过噶啦，好似冇乜味咁嘅。即系佢都好勉强咁样食完，冇唔舒服嘅。咁但系去到最后，我都系孤零零，孤身走我路。 咁嗰个女仔嘅地步，你嗰阵时同佢发展到，即系你想追佢嘅？ 系嘅。 吓， 咁其实我觉得都系好过朋友少少咁样啦。嗰下我谂住嗰嘢已经，即系我睇咗电视多嘛，嗰阵时我以为嗰下系重锤噶啦， 即系唔系 致命一击噶啦，可以。 咁你嗰下之后你应该有放弃噶嘛？ 放弃咗啦。 sorry， 你嘅致命一击系你以为你对佢放出咗致命一击， 冇错啦，以为系超必嚟嘅。 唔、哦、系啊，我嘅意思系佢咁样应你，佢对你放出致命一击、 啊，都致命啊！ 咁你之后系完全放弃噶啦？ 啊，放弃咗啦，跟住、 哎， 即系而家有朋友做嘅。 系， 即系隔咗咁多年之后，咁但系即系呢件事就系埋藏咗喺我心底里边，我觉得系呢个好人卡系严重失败嘅一个个案嚟嘅。 哎呀， 系啊，咁所以自嗰次之后咧，我就唔会再做啲咁冒险嘅事情噶啦。呢啲叫咩咧？吃力不讨好， 系， 同埋唔好信电视剧。 唔紧要，你系一个好人嚟嘅。 你想点只侧田俾我啊？ 梗系俾你啦。 嗯， 唔系你个样都似系好人嚟嘅。 是啊，即是有如哎呀就眼麻窿添嘛，重要 监制好嘢。 若谈样子不会叫好，不算最讨好，但我的内在未不够味道，那足以自豪。谈为人当然好，相守也好抱，无奈独有伴侣问前路，没有想陪同邻家男孩跳舞，唯独当我试图。人人亲近我，无人争夺我，无人关怀是谁大平卖亲王。平凡像我路过十个自我，情敌实在太多，人人孤立我。无人倾慕我，常常激励别人尽情热恋时候，遗下我像独奏，无人爱我，别吓我。细数恋爱挫折，抱住我会死。谈完情拖好手，都将我抛弃，从来没理会我喜与悲。是那么平凡，仍可以来斗气，谈情令我心死。人人亲近我，无人争夺我，无人关怀是谁大平卖亲王。平凡像我路过十个自我，你管 情分辨显得不配摸，难道我看不到艳风正是结果，有得我无人争夺，我无人关怀，是谁大平卖出我，平凡像我路过十个似我，情敌实在太多，天都不理我，令我想清楚，感情是来自由若这所写的悲歌，事实上为什么不发到拖，说穿了我不理，算我 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盈余佬，我把声咧，我系波成啊。录音嘅时间系9月27日夜晚9:00。唉，呢几日病到咧，连麦都冇开，系因为脓包发炎，成个吊钟都肿晒，嘢都讲唔到啊！每次吞口水都好似被针吉咁。不过到咗今日礼拜五已经叫好啲噶啦。你哋先听到呢段录音，早几日把声好似变声器咁。喺呢度咧，一定要多谢肥仔一嘅。呢几日佢都有吓叫 keep 住关心我啦。咁我见佢咁关心我，我都唔好意思。所以为咗多谢佢，我都俾咗今日帮啲 U 个访问佢剪。 做緊嘢做咩啊？做緊嘢，錄緊嘢，我啱啱出嚟搞啦。 攞翻嚟沖。 你攞一包出嚟開曬，沖曬，我錄緊 啫 嘛。 就得啦， 係 嘛？ 啊。咁啊，去到今日星期五，佢都好著緊啊，係咁諗究竟今日呢集節目應該點處理咧？冇咗我把聲，個劇點搞啊？訪問意外環節點好？咁啊，聽到呢度，大家都知道變成點啦。不过阿欣，唔知你有冇发现喺即係9月27日呢一日傾咗咁耐 message， 我都冇同你讲过一句生日快乐。其实呢一个测试嚟㗎，就睇下你有几在意我句生日快乐㗎嘛。即係如果你曾经有一刻諗过点解我冇讲呢，就即係你好在意啦。所以我係特登揀今晚录㗎。如果你够勤力收到之后即刻 check 呢，咁你就可以喺你仲系生日嗰阵时收到我呢句生日快乐啦。如果你去到节目呢一刻同听众一样呢家先听到呢，咁唔系我迟咗讲啦，系你迟咗听啫，系你问题啦。Anyway， 点都好，阿一生日快乐啦，我够钟出去食药啦，又拜拜。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Chúc lễ sáng sớm vui lòng, chúc lễ sáng.祝你生生快乐，祝你生生快乐。 要在这里回应一下他的题目先。其实我真的没想过你有没有跟我讲生日快乐的，我不是很 care 的，真我反而 care 你究竟剪好了下星期阿 Mac 那条 trailer 未先。我们现在即刻听下下星期个嘉宾的 trailer 先啦。 林欣彤，你觉得失恋的阿一是怎样的呢？ 我觉得应该是表面好像没什么，无表面伤痕，但是内心是很牵挂的。 Hello， 我是 Mac 林欣彤，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星，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冇错啦，下星期嘉宾是阿 Mac 林欣彤的，咁究竟波星佢又点睇呢？ 林欣彤，你觉得失恋嘅波星又系点嘅呢？ 应该好快冇事，好洒脱，因为好似次次都是他非人嘛，是不是？ Hello， 我是 Mac 林欣彤，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星，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像阿 Mac 说齋，很快没事的了。在这里踢爆一样东西，他的声音是假的，他私底下跟我 message 的声音不是这样的。拜拜。